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城寨新闻啊！今日是6月2号星期五，咁又是我 Edith 啦，同你回顾下呢一个礼拜咧，究竟有啲乜嘢特别嘅嘢、有趣嘅嘢可以听下吓。咁我哋就首先嚟就睇一睇一个伟大嘅容海恩吓，佢讲咗啲咩先啦，去片睇下。 大家好，我是新民党容海恩议员，我是新界东的直选议员。 议员，你喜欢是吃牛油皮定是酥皮的蛋挞呢？ 牛油皮和酥皮是不一样 口感不同的 是用牛油搭出来 不是曲奇皮和酥皮煎 蛋曲奇皮未吃过曲奇皮酥皮啊 好议员喜欢穿裙还是穿裤 裤 放假 时 最 中 意做 啲 乜嘢？ 放假睇戏 啦。咁你倾向做运动多啲，定系出睇书多啲咧？ 做运动。 中意着平底鞋定系中意着高踭鞋？ 睇需要。 最想同十八岁嘅自己讲啲乜嘢？ 唔好读咁多书。 如果听日系世界末日，最想同边一位议员留喺议会厅咧？ 边位议员啊？叶太。 好。你最想同边一位议员去旅行咧？ 边位议员啊？都是叶太。 其實你 對 自己身體邊個部位最有自信？ 頭髮。 阿傑係邊一個交通工具最 怕熱？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怕熱，地鐵啦。 我要講個答案出嚟。 好答案啦。 個交通工具咧就係直升機，聽到頭仲有冇黐頭 髮？咁地鐵都有份散熱線。 如果青少年想在暑假装备自己，你会推荐他参加什么活动呢？ 参加香港模拟立法会。 好啦，睇完容海恩啦，我哋见到佢啊，好好笑啊，佢个笑声就真系吓死人啦，同埋佢竟然咧就唔知道呢个牛油皮同酥皮嘅蛋挞咧有啲咩分别啊？其实佢有冇食过蛋挞嘅咧？即系呢个人系咪喺香港度成长？我真系好怀疑啊！咁啊，到去睇一睇咧，就係我哋由另外一個偉大嘅人物啦，梁振英啊，佢咧就喺前幾日咧就做咗一個答問大會啦。哇，咁佢個答問大會咧又好得意喎，竟然咧梁繼昌咧就冇追問佢，冇追擊佢 UGL 嘅嘢，咁就叫做出乎意料之外啦。反而咧就有另外一個李國麟咧，就係叫做不斷追擊佢啦，然後就同佢講咗一個用精神病人嚟比喻佢啊，咁我覺得都幾好笑噶。可以俾大家睇下。 卫生服务界嘅议员李国麟讽刺梁振英最近回应 UGL 事件嘅行径，要求梁振英增加精神科资源。梁振英回应嘅时候就希望对方唔好拉布，借机表演。 小朋友，我睇到咧，你嗰个 friend 咧呢几日咧呢排咧成日笑眯眯咁样咧，就不停咁样翻残地过去嗰两年嗰啲 Facebook， 跟住咧。佢咧就嚟追問佢啲問題咧，佢又九唔搭八，又唔問人哋，成日都笑眯眯，同埋咧又唔知點解咧，就暗地裏又好，明實實都好啦，夾埋人哋咧打龍通，就干預人哋調查，都唔知咩 L 事件嗰啲咁嘅嘢。咁嗰個精神科護士長好擔心，咁咧佢就同嗰個小朋友講啊：，哇！你呢個朋友咧，小朋友，你呢個朋友真係咧有曬精神失常嗰啲症狀。 李國麟議員建議咧係認真嘅，我希望佢喺立法會咧能夠繼續認真落去。所有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嘅撥款申請咧，請佢同埋其他嘅泛民議員咧能夠唔好蹉跎歲月，唔好拖，唔好表演自己，能夠盡快通過。 系啦，咁我哋睇完梁振英嘅答问大会啦，咁啊，除咗梁继昌冇追击咗呢个梁振英关于 UGL 嘅事之外咧，咁有啲人就问到梁振英关于系呢个周浩鼎咧，点解佢咁有呢一个歧视呢个同性恋嘅人，但系佢竟然可以走咗入去呢一个平机会度做委员啦？咁啊，梁振英就即系不予置否啦，佢都系咁噶啦。咁啊，好啦，我哋其实可以咧就即系叫做睇认真咁睇一睇呢、這個。个礼拜其中一个叫做香港政坛上面一个好重要嘅新闻啦，咁就系林郑系终于齐脚啊！佢咧就嗰、那个班子咧经过谂下三月开始三四五六，其实咧去到咧都已经六月嘅时间咧，佢先真正系可以齐翻脚咧，就有咗三司十几局嘅呢个人选全部喺齐度啊！咁就一波三折嘅都叫，咁啊最后一个埋班嗰个人咧就叫做黄伟纶啦。咁佢咧嚟紧咧就会做发展局啊，系啦，咁就呢、這个嘅，咁佢本身咧其实林郑咧就谂住揾一个谢伟全去做一个发展局嘅，不过谢伟全咧就呢个大凉粉咧就当日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叫做官商勾，即系同一啲地产商都有一个关系喺度啦，咁所以咧就最后佢唔知系佢唔肯啊，定系有其他人嘅即系叫做推波助澜之下咧，就叫佢即系唔好应。成啦，咁结果咧就去咗黄伟纶嘅手上啊呢个位。黄伟纶今年咧就54岁啦，咁其实佢就系 A.O. 出身嘅。咁其实咧宏观翻呢个咧成个林郑嘅班子咧，我觉得都可以用一句嘢去概括嘅，就系、是、比较 A.O. 系比较多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一啲咧 technical 嘅人比较多啦。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哋成个班子咧都系一个叫做比较 green 啊，即系佢哋咧系叫做出身咧，都唔系一个好有即系好有知名度啦，或者系叫做做咗即系喺公众上面咧系好有认识嘅人啦吓。咁但系咧，其实我会认为咧呢一个咁嘅班子咧，都叫做会比梁振英个班子可能稍为好一点嘅，因为佢咧始终咧都系 A.O. 出身啦，做嘢嘅嗰个讲规矩嘅程度咧应该比较高嘅吓。咁黄伟纶可以讲翻佢啦，其实佢之前咧就做过一个即系海事处处长啦，咁嗰时候就俾人咧钦点去最专系处理一啲海事嘅问题嘅灾难啊，咁咧就所以咧佢亦都俾官场嘅人咧认为佢系一个比较圆滑嘅人啦，咁所以咧就当去到即系做到呢啲发展局，可能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打交道嘅嗰啲位嘅时候咧，有牵涉到啲卖地嘅计划啊、批地啊、改划土地咁样咧，就即系会希望揾翻一啲咧个背景比较清白少少啦，亦都系可能系政府出身嘅人，就会好少少嘅。咁就咁啊，结果咧最后咧佢就入咗一脚啦。咁讲到去咧，其实买班啦，咁其实有好多嘅公务员咧，就要由公务员嘅体系咧，就转去呢个问责班子嘅。咁公务员嘅体系转去问责班子咧，其实就牵涉到咧，就一啲嘅公务员咧，就要开始埋单计数佢嗰啲长期服务金啊、退休金啊嗰啲嘢。咁然后一笔过咧，就俾佢攞走之后咧，就再去做问责班子咁啊。咁有啲人咧就叫做帮佢哋即系一啲由即系转咗问责班子嘅一啲官员咧，去计之后埋单啦，睇下佢哋可以攞多，即系攞到几多嘅呢个长期服务金啦。咁啊，发现咧，其实咧就有三个人咧，今次咧就由署任 D8 咧，即系叫做最高嘅公务员首长级嘅薪酬咧，咁就即系叫做转去问责班子嘅。咁就包括就啱啱我讲嘅呢位黄伟纶啦，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亦都有一个常秘啦，吓韩志强啦，同埋一个卓永兴啊，咁佢哋咧，原来呢啲 D8 咧，佢哋都会由今次开始就升，即系由今日开始咧，4月1号咧就生效，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叫做新任嘅常任秘书长啦。咁啊，至于咧，其实咧，如果 D8 攞即系叫做去退休嘅话咧，其实攞多好多钱嘅，比起呢一个 D6 嘅级数咧，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咧，即将会叫做转去问责班子嘅官员咧，就叫聂德权啦。聂德权啊，就系本身系食物卫生局常秘嘅，系啦。咁啊，而家咧就会转咗。 去做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咁佢咧就因为佢未升正，咁啊变咗 D6 啫。咁所以其实佢同 D8 嗰个人工咧，最后埋单咧差唔多差咗成100万啊。咁啊叫做唔好彩啦佢。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可以注意到咧，林郑嗰个班子咧，就系佢嗰个财金嘅官员咧系比较少嘅。初咧以为咧佢会有一啲即系猛人去助阵啦，包括可能系任志刚啦，亦都可能系有我哋阿 Bernard 啦，即系阿陈志思啦等等啦。咁但系咧，其实最后都发现咧，咦，佢哋个个都冇入到嚟帮手啊。咁亦都系咧，即系最叫做有一个好有资深嘅陈家强咧，即系副务局阿财爷嗰边嘅人咧，亦都系唔会再留任啦。咁所以其实咧，财金嗰方面咧，林郑个班子比较弱嘅，系啦，咁啊，仲有一个人啊，亦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叫陈凡啦吓，即系个凡咧就系呢个叫做根字边嗰个凡啦。咁其实佢就今年已经59岁啦，咁佢嚟紧咧即将咧就会系运房局局长啊。咁呢个人就好少人识嘅，咁但系其实佢就系一个好 technical 嘅人嚟嘅，佢本身系机电工程师出身啦，咁亦都系一个专业體系出身嘅，佢本身咧就係一個機電工程處處長，咁佢越級佢做呢個位，咁啊點解會揾咗佢咧？就啲人就話佢都係一個原因啫，因為佢就做人就好圓滑嘅，咁啊之前咧試過360纜車跌低又揾即係叫做車廂墮下又揾佢啦，凡親有啲乜嘢問題出發生嘅時候咧，咁就成日都有揾佢嘅，咁就所以大家咧都會對呢個人咧嗰個印象比較好啊，咁啊其實就講到嗰、那個。林郑个班子咧就好似唔错咁样样，即系大家好似都有少少期待啊吓。细良你点睇咧？ 嗱，其实我觉得咧就首先咧就系佢系我估系1997年到而家咧，20年嚟咧呢个最低质素嘅一个问责班子嚟嘅。 竟然系咁，好听你讲下。 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咧，因为咧首先你要睇下，喺房策里面找一个刚才你提过这个机电工程处处长去做那个位置，他本身也不熟悉那个政策，也不对那个的即政治的历练也是没有的，因为他是一个专业职系的官员。专业职系呢你要明白他跟政务官的训练是完全不同的，政务官呢就是多政治训练比较多，因为他3年做一个部门，3年做一个部门，这样调来调去的。咁專業職系咩呢？就係、是、你其實佢唔係考 AO 嘅，通常叻嗰啲考 AO， 唔叻嗰啲就考專業職系嘅。譬如咩呢？貿易處嘅 trade officer 啊，勞工處嘅 labour officer 啊嗰啲，其實個水平係同 EO 差唔多嘅啫。其實或者係呢個入境處嘅呢個 immigration officer 等等。咁咧，所以專業職系嘅訓練咧就唔係一個政務官嘅訓練。所以如果由佢哋去做問責官員咧，喂，但坦白講，好人我成日都話香港咧。是行街呢你撞到的10个有9个都是好人来的。那唔通他们是因为好人就可以做问责官员咩？咁第二样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大镬在咩呢，就是找一个咁弹散的人去做房屋局呢。可以咁讲，即是说香港在房策里面呢可以咁讲是没有自主性的。即是说香港未来的房策，因为那个决策根本就不是一个房屋局长那里。所以其实 Edith 你又做得，李永达做得，我又做得。其实李永达做可能仲更合适添，我觉得，因为佢起码佢都做咗咁多年专注于房屋嘅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嘛，肯定比陈凡嗰个嘅对房屋政策嘅认识系更深入添。咁啊，最好笑就系譬如黄伟纶呢个位啦，头先你提到呢、这个谢伟铨个名单曝咗光之后，就因为呢、这个佢同太多地产商嘅利益有关系，所以冇得捞。喂，大佬呢样嘢系早知噶啦，你 name 得佢嗰阵时候。你提得佢个名嗰阵时候，佢唔系石头爆出嚟嘅嘛？呢、这个人系嘛？你点会唔知道佢同恒基啊，同其他最大镬，其实系同而家呢个大桥嗰间顾问公司里面做假嗰间公司有关啊嘛？所以点可能喺呢个时候揾佢做咧？咪仲衰过陈茂波？咁所以我觉得谢伟铨第二个原因系咩呢？因为佢选举落败，系输俾姚松炎嘅人。你揾一个输俾姚松炎嘅人。坐在立法会向姚松炎解释政府的土地发展规划，这件事本身已经不符合政治的伦理，所以我觉得他是太过草率，也都反映到林郑根本是找不到人，所以才病急乱投医，就找了这个谢伟铨。好了，结果一出来妈妈声之后呢， 就唯有找回一个政务官黄伟伦。黄伟伦的 style 似什么呢？其实似谭志源。其实他们都是政务官出身，不过呢比较早愿意去投入去做一个政治角色，所以呢就跟传媒啊，跟立法会议员啊，就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呢好像很老友那些，就是揽头揽颈啊，参加那些私人活动啊，拿着吉他唱歌啊那类来的。咁就佢哋以為政治工作就係呢類啦，咁所以可以咁講，其實佢哋一啲叫做政務官裏面嘅 smart ass， 咁由佢哋去做而家呢個局面咧，去做呢個發展局局長咧，我覺得咧都總好過揾謝偉全。不過咧，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香港未來唔單止公共財政冇咗自主性，由陳茂波去做司法。这个律政司袁国强过去的五年都看到香港在司法里面在这个律政司的角色也都没有自主性，现在是连土地资源与房屋政策都没有自主性了，就是说全面这个政府呢是全部退一级，可以这么说，以前就是问责官员，跟着就是政务官，现在这一届叫做什么 EO 政府，行政主任式的政府，即是负责看场的。其实 Edith、okay. 你做特首都可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看一看呢，现在、有一幅图呢，就是有所有的即是齐脚的人马在这里。看一看先啊。咦，没有，好，不紧要。咁啊，多谢细良的一个解释啦。咁就是不是一个 EO 政府呢？我深信其实呢这个这嘅政府的体制呢，就真的好像我哋咁讲呢，是比较即是叫做专业为主啦，同埋呢是即是做一个行政为主嘅，咁就一啲叫有知名度或者有諗法嘅唔好多。不过我又觉得呢，我又冇细良咁悲观嘅，咁始终呢我个人就乐观啲嘅。即是你在看这个即是埋班的过程里面呢，咁深信呢其实你找一些叫做 AO 出身的人马呢，始终都会好过凉粉去做的。咁我其实呢，如果我哋睇得到呢，就林郑呢其实有时候都好刻意呢想搵一啲即係泛民嘅人马入去个政府里面啦。咁但係其实去到最后呢，都其实唔算好多人去係即係叫做成功 approach 好，同埋可以递到上中央嘅。咁深信罗志光呢即係去做呢个劳福局呢，就应该就似乎冇乜问题㗎啦。喺呢唔同嘅报章里面呢，都有提到罗志光这个名字很多次啦，咁究竟他最后会不会退党呢，咁就冇人知道，咁因为他就应该都仲等緊嘅呢件事。咁不过呢，罗志光呢其实即係可以代表一个泛民嘅声音入去政府，我觉得都未算一件坏事嚟嘅。咁亦都有另一嘅评论呢，就讲到呢，就话其实呢个林郑嘅班子呢係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嘅班子。点解咁讲呢，就因为林郑呢个班子里面呢，好多人都係即係一嚟係 EO， 即係 AO， 唔係 EO 啦，咁叫做一个行政嘅体系出身啦。咁第二样嘢呢，因为佢一啲主要嘅三司呢都係留任嘅，即係讲緊陈茂波、张建宗同埋袁国强呢，其实都是留任啦，咁深信呢啲人咧都系林郑未必系最心水嘅人嚟嘅，特别系陈茂波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一个佢就如果林郑之后打后咧，会唔会话想换人啊嗰啲咧，咁就应该系个难度都有喺度，咁但系咁佢就因为林郑咧就惊喺七一之前都埋唔到班啦，咁所以咧就先叫做先易后难，就先系揾咗啲而家系揾得到嘅 approachable 嘅，即系上到任嘅人先，咁之后再换唔换咧就之后嘅事啦。咁另一亦都曾经讲到咧，就话其实咧喺即系上特首上一任之后呢想换人呢，究竟是可不可行的呢，咁佢又俾咗几个例子，就话以前呢曾荫权呢就即係曾经即係第一届嘅时候佢剩返两即係接任啊董建华嗰时剩返两年啦，咁佢呢就先係搵咗许仕仁上去先嘅，咁然后呢即係叫做过完嗰两年之后呢，之后嗰五年呢就再搵唐英年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换人嘅例子啦。咁但係另外一个例子就係讲緊梁振英呢上任冇几耐之后呢，就一次过炒咗两个人啦，一个曾德成啦，系啦，另外一个系咪入保安局啊？系嘛，系 另外一個是他重炒另外一個人是誰，稍後補回給大家下。他呢就炒了兩個人之後呢就即刻補回即叫做劉江華上去啦，同埋呢同埋就張雲正上做公務員，係啦，嗰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啦。咁然後呢其實當時就話過呢，其實梁振英呢就想一次過炒埋曾俊華嘅，不過呢就中央呢堅持就唔開綠燈啦，咁所以呢 that's why 就最後就炒咗兩個人啫。咁所以呢其實林鄭如果之後呢係想喺佢個班子裏面真係要炒人嘅話呢，深信都係要得到中央嘅即係叫做岌頭嗰先，即係要大陸呢真係 OK 話係俾佢炒先会俾佢炒嘅。咁不过我谂，即系呢个炒人呢个咁大动作咧，佢就应该有啲惊，就未必会做啦。咁好啦，咁我哋一系讲到呢度先啦，系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其他嘢。 徐少华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 Hello， 系啦，咁翻嚟咧就第二节嘅时间啦。咁我哋再睇翻今个礼拜有咩其他好重要嘅事发生咧？好明显咧，就有一个 Donald Trump 咧 quit 咗呢个巴黎嘅协定啊。咁就即系对于呢个环保人士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啦。咁啊，对于全世界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令到大家要反思究竟咧，即系呢个全球暖化咧，如果冇咗美国呢个咁大嘅国家去牵头。去做的话咁应该继续点样行落去咧？咁我哋睇一睇片先，睇 Donald Trump 讲啲咩？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嘅巴黎协定，指协定对美国代价太大，而且非常唔公平。 根据协议规定，退出程序需时四年。不过特朗普表明，美国会即时停止履行协定嘅承诺，并且尝试同各国展开谈判，争取更加公平嘅。 系啦，咁啊，其实巴黎协议咧，呢个即系巴黎气候协议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咁亦都讲咗啲咩咧？其实巴黎协议咧就系讲紧咧，希望咧就限制呢个气体嘅排放啊，咁啊令到呢个全球嗰个气温咧就唔好继续上升啦，咁就叫做令到一啲有害嘅气体啦、排放物啦，就嗰个排放量咧就减低啦，咁就希望唔好造成呢个气候变化噶，咁就当时。其实咧，做呢个巴黎协定嘅时候咧，就咁多个签约嘅国家咧，就有几样嘢系 agree 咗噶吓。第一样嘢咧就系话，令到全球嘅平均气温咧就唔超升过两个摄氏度，系啦，咁就迈向希望咧就唔好升多过1.5个摄氏度啊。第二样嘢咧就系限制咗咧，希望人类咧排放嘅温室气体咧，咁就令到咧啲树木啊、土壤啊、与海洋都可以吸收到啊。咁即系话希望嗰啲树啊、海洋吸收嘅量咧，就同我哋排放个量系一样啊。咁就希望喺40年至系啦，即系2050年至2100年啊，嗰段时间咧就希望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啦。咁啊，第三样嘢咧就系佢哋 agree 咗咧，就每五年咧就要大家就要睇坐埋围埋一台咧，就睇一睇咧大家嗰个减排嗰个成果系点样啦。咁就再做一啲嘢，即系再做 review 嘅。第四样嘢咧就系。 就是而家美國咧，就係好即係反對嘅一件事啦。即係 Donald Trump 好唔想就係做嘅一樣嘢咧，就係有錢嘅國家咧，係要同一啲窮嘅國家咧，去提供一個叫做氣候金援助嘅嘢咧，就去幫呢啲咧窮嘅國家咧，去即係應付呢個氣候變化啦，同埋咧希望佢哋喺發展得嚟咧，都可以用一啲叫做可再生嘅能源啦。系啦，咁啊呢几样嘢咧，就其实有几多个国家参与咗咧？咁就有197嘅国家咧，就里边咧就有147个咧，就已经系喺呢个巴黎协议里边嘅。咁啊，包括美国在内啦。咁不过美国咧就叫做离开咗，就 quit 咗呢一个协定。咁点解咧？咁我其实咧就即系有啲人咧，啊 SCMP 咧，其实就有一个即系 article 啦，就即系叫做。conclude 咗一啲即係被叫做總結咗一啲原因出嚟嘅，咁點解即係 Donald Trump 係會想離開巴黎協定咧？咁啊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有人就講到咧巴黎協定係非常之貴嘅，咁亦都係唔係好有即係唔係好有效嘅，咁即係講緊話原來咧係每年咧。係講緊話會令到咧美國咧冇咗2500亿系啦嘅一个叫做嘅 GDP 嘅，咁佢就讲紧话原来咧喺美国嚟讲咧系会用即系叫做第一样嘢有会俾咗会俾多咗好多钱咧就出嚟去做呢个减排啦，咁会令到美国冇咗600多万个职位啦，咁啊 Donald Trump 就曾经讲过，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原来咧佢咧即系喺呢一个援助其他嘅国家嘅期间咧，其实都要使咗好多钱啦，咁亦都第三样嘢咧就系佢亦都唔想。即系叫做佢认为咧，其实喺呢个协定里边咧，系唔系好即系平等嘅？因为咧嘅佢啊，即系 Donald Trump 觉得咧，其实美国咧同美国即系付出紧嘅嘢咧，就同中国咧就唔成正比，就话喂，中国你望下你即系叫做有咁多雾霾嘅情况底下咧，咁即系你其实嗰、那个佢有好多数字都系造假嘅、哦，咁点解即系中国又可以继续即系用呢个造假嘅数字去同其他国家去即系个巴黎协定里边咧，咁但系美国咧就可能佢啲数字就唔会造假噶嘛，咁样咁啊，同埋就话其实中国嘅即系其实佢即系 agree 咗嘅一啲条件咧，都系比美国咧就宽松好多，咁所以咧就美国就好唔想即系阿 Donald Trump 咧就希望 quit 咗呢一个巴黎协定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其实咧呢个美国嘅靓呢个法国嘅靓仔总统咧。就走出嚟啫，就希望咧，即系佢唔好即系重新考虑呢样嘢啦。咁系啦，咁我哋咧就即系究竟我哋即系嗰个气候问题可以点做咧？咁啊，咁我哋即系叫做再睇一睇先啦。不过我估咧 ，Donald Trump 咧都系唔会再改变主意噶啦。咁好，咁我哋咧就今次咧今一节咧就可以再睇下咧中国嗰、那个一个大嘅新闻啦吓。咁就系一个淘宝啦同埋顺丰嘅一个开战啊。咁啊，可以睇一睇条片先啦。好啦，咁翻翻嚟啊，咁就讲啊，顺丰同淘宝咧就话互相厮杀啦，咁佢哋做发生咩事咧？咁啊就话说咧喺啊顺丰咧就发表咗声明啦，咁就话喂，原来咧呢、這个所有即系。 淘寶啦、阿里巴巴啦，咁其阿里巴巴旗下嘅一啲電商嘅網絡咧，已經咧將順豐咧就剔走咗，唔再成為一個物流供應商嘅其中一個即名單裏邊啦。咁賣家亦都唔可以揀順豐去發貨啊。咁啊，仲要咧就關閉咗咧阿里巴巴旗下嗰個數據平台，即叫做菜鳥網絡嘅一個數據嘅接口啦。咁就令到咧順豐咧包裹嘅一啲物流嘅信息咧就冇办法再传翻去呢一个淘宝嘅平台嗰度啊，咁即系话换句话说咧，就即系话买家咧就如果你去呢个淘宝里边去买嘢嘅话咧，你就再睇唔到嗰啲货物咧就即系发咗货未啊，去到边个城市啊，即系叫做收咗货未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就即系阿顺丰咧就叫做即系作出一个投诉啦，就话俾呢个淘寶去封殺啦，咁但係咧咁啊，淘寶咧就即係叫做喺另一方面咧，就有個羅生門嘅事件出現啦。咁就話喂，呢、這個即係原來咧就話淘寶就話唔係咧係淘寶去封殺啊順豐嘅，其實咧就係順豐自己咧就去關閉咗呢個平台啦。咁就即係令到嗰個接口咧就唔再供應一啲數據咧，就俾呢個淘寶啦。咁就即係兩邊。就有一个即系唔知边个啱定错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就顺丰咧，就其实讲到点解会即系佢又觉得咧，就淘宝会封杀佢咧，就话因为咧佢又觉得阿里巴巴咧，其实打算咧就喺数据咧嗰个 big data 方面有个发展喺度啊。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咧顺丰咧就唔去再用呢一个腾讯云去处理一个数据咧，就希望佢咧就转去呢个阿里云嗰度处理一啲数据啊。咁但系即系佢因为呢、這个顺丰都唔想。所以咧就開始咧就牽涉到有一個問題喺度，就話喂啲數據咧點樣即係傳送嗰個問題喺度啦。咁啊順豐亦都咧就指責淘寶咧，就話其實咧覺得咧淘寶其實都係比較係希望想要一個即係順豐去提供多好多嘅一啲用戶嘅數據喺度，咁啊，但係即係叫做可能係一啲 big data 裏面咧用戶嘅一啲即係私隱嘅數據啦，去 claim 就可能係一啲買嘢方面咧嘅可能做一啲追蹤嘅數據啦，咁啊，但係即係順豐咧就話我以呢個客户嘅私隱為先咧，所以咧就唔肯俾淘寶，咁因而淘寶咧就要封殺佢啦咁。咁啊，其實我哋睇翻轉頭咧，究竟即係順豐同淘寶呢一個問題咧，就有人咧，黃世澤咧就曾經就講過啦。咁佢就話：喂，其實咧應該咧都係淘寶咧有一隻阿里巴巴咧，馬雲咧就有一個即係比較貪心啊。佢咧就想咧叫做即係立咗唔同嘅其他嘅呢個業務嚟做啦，包括咧即係數據方面咧，亦都想撈埋物流嗰度啊。咁啊，所以咧引起咧就呢個爭端。咁啊，但係順豐就唔想造反啦，亦都唔想即係叫做幫佢即係。俾一个即系将佢嘅生意就将佢嘅攞到嘅一啲值钱嘅数据咧，就双手奉上俾淘宝啦，咁所以咧就引起呢个争端啦。咁其实我哋讲翻转头咧，就系呢个顺丰咧个掌门人咧王卫咧，其实都系一个颇为传奇嘅人物嚟嘅。咁啊，佢即系自从咧做咗呢个上市之后咧，其实咧佢个身家咧已经咧系去到1860亿人民币噶啦，系啦。喺今年三月嘅嗰个2017嘅即系富豪榜里边咧，佢咧嗰个身家咧已经系超越咗李嘉诚啊，系成为咗大中华区咧富豪嘅。前三名啦，僅次於王健林，即係萬達集團，即係嗰個地產商啦，同埋咧馬雲嘅啫，係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幅圖啦。咁啊，原來王健林咧已經係去到個身家係有2050億啊嚇，係啦，咁啊全球排名19嘅。咁啊，王衛咁啊，其實佢咧喺真係短短嘅即係一段時間，其實佢今年好似春係40多歲嘅咋，咁但係已經咧其實係做到。即系46岁啊，咁佢咧就已经系做到咧世界嘅呢个首富之一啦。 咁佢王位咧，其實就個人咧就比較低調嘅，其實你好少可以揾到佢啲片啊，或者揾到佢即係佢曾經喺公開場合咧做過啲咩，係比較少嘅，真係。咁講翻佢個出身咧，佢咧就其實就出生於上海，但佢係曾經喺香港裏邊咧就去成長噶，因為佢咧喺七歲嘅時候已經移居咗嚟香港啦，咁亦都咧喺呢一個砵蘭街嗰度咧就做一個起家噶，咁佢就起完家之後咧，就後尾咧，因為讀書咧個問題就即係叫做讀得唔係幾好咧，咁啊翻翻去佢個家鄉咧順德嗰度去做嘢咧，就做啲物流公司，咁然後就再自己去創業啦，咁啊就今時今日咧就叫做即係變成一個物流業起家嘅首富啦。系啦，咁有人咧就即系喺如果睇翻呢一个经济日报啦，咁佢其实咧有一个有一篇嘢都几值得大家睇嘅，咁佢就讲到点解王卫咧会有个成功咧，即系佢当初其实系啲人系嗌佢做水货佬嘅啫嘛，咁佢点解可以咧就做到一个成个嘅企业王国出嚟咧？咁佢就话因为咧王卫咧就做咗三个好明智嘅决定啊，咁第一个决定咧就系佢1999年嘅时候咧就叫重掌。搶翻順豐嘅營運管理權，咁咩事呢？就其實因為順豐咧，其實初嘅時候咧，係以一個加盟嘅模式去做嘅，即係話係好似做啲 franchise 咁樣咧。咁你如果即係有人想做一個其中一個即係接收點或者咩嘅話咧，咁佢咧就會同順豐去做一個 apply 啦。咁然後就做其中即係大家每好似 seven 咁樣做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啲加盟商咧就即係啲良莠不齊啦，做得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順豐咧就決定咧由加盟制咧就轉翻做直營制，就將所有嘢全部將所有加盟商全部收翻嚟，然後就自己做。咁啊自己做咧，其實咧就深刻係幫到成個物流咧就有一個形態上嘅轉變嘅，因為咧佢係變得咧係有系統化啦，同埋咧係即係大家係著曬制服啊，即係佢呢件事係將成個係叫做系統化咗呢個物流咧，咁就變得一個專業啊。咁亦都係可以真係做到一個叫做高端快遞，即係叫做high level 啲嘅快遞，都係一個信任，即係可以信任嘅快遞啦。係啦，咁另外第二個決定咧，就係佢咧就喺2003年咧就做咗一個包機嘅協議。咩叫包機協議咧？就即係話當時咧因為沙士爆發啦，2003年嘅時候，咁航空業咧就好蕭條啊，咁所以咧順豐咧嗰時候呢個王位咧就睇準呢個時機咧，就同一啲咧飛機商就一個叫做楊子江快運咧就簽咗一個叫做包機嘅協議，咁就包咗五架飛機，咁就幫佢咧就去運送一啲包裹嘅，咁所以令到咧佢嗰個即係快遞嘅業咧就變成一個即係可以上升空啦，咁亦都係做咗龍頭嘅大佬啊，欣怡。咁第三個佢做得好正確嘅決定咧，就係佢2009年咧就買埋自己嘅飛機添。咁佢2009年嘅時候咧，就順豐嘅航空咧就正式咧就可以即係獲得營運啦。咁佢就買咗兩架自己嘅飛機咧，就專係用嚟做送貨嘅，係啦。咁就因為呢三個決定咧，就令到順豐咧好快就即係叫做喺呢個快遞業裏邊咧就做咗個先鋒啦，做一啲人哋冇做過嘅嘢嘅，係啦。咁王偉咧其實都係幾有。即係獨眼去望得到呢一個快遞業嘅一個未來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成日話佢咧係一個工作狂嚟嘅，咁啊從來話佢低調得嚟咧，佢咧從來咧都係一定要一日做14个钟头嘢，佢先肯走嘅，咁啊所以有時候啲人都會幾佩服佢，咁啊馬雲都曾經講過咧，王偉咧係佢最佩服嘅人啦，咁但係咧佢今次佢兩個咧就炒翻咗，咁唔知道即係之後嗰個發展會唔會兩個和好。好翻啦，不过其实睇翻转头咧，顺丰即系对于顺丰咧冇咗淘宝咧，系咪会好影响到佢咧？有人就觉得唔系嘅，因为咧其实咧电商咧，即系叫做我哋见到淘宝一啲都系。做一啲即係叫做民間少少嘅或者係商業少少嘅 叫做即係啲零售方面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咧，順豐咧喺呢一方面做嘅快遞嘅生意咧，只係佔咗佢成份生意嘅10% 嘅啫，其餘咧都係比較做一啲叫做商業嘅，即係商業嘅公司比較多嘅。咁啊，佢都係 aim 去做一個叫做中國嘅 FedEx 啊、UPS 啊多啲啦。咁啊，未至於佢咧就未至於係要全力去搶攻呢個電商嘅市場啦。咁啊，所以究竟即係之後會發展咧，係會唔會即係兩個和好翻咧？我就覺得咧就應該會嘅。兩邊始終你衡量過後咧，我諗都唔會係希望兩個兩敗俱傷嘅。好啦，咁我哋第三節翻嚟再睇其他嘢啦。 而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件啫。 飲杯好過啦。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18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系啦，翻翻嚟第三節啦。咁啊，頭先細良咧就講到聽到我講呢個順豐咧，咁啊就勸告大家，希望咧就趁呢個機會就戒咗淘寶啦。咁啊，個淘寶可能咧呢個時候冇順豐啊，都比較麻煩嘅。咁對於大家嚟講，咁我其實突然間諗起一個故仔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咧我咧就前個呢個星期咧啱啱過去咗個星期就去咗旅行啦，去咗鹿兒島啦，咁啊去咗行咗兩座日本嘅山啊。咁我陣間再分享。係啊，我遲啲可能如果有機會 Facebook 嗰個 post 啲片出嚟俾大家睇啊，就兩座山都好靚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因為咧我行山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人用嗰啲咧行山竹啊，我唔知道大家可能係中意行山咧，你都會攞幾支竹，可能即係可能係令到你膝頭哥唔好咁辛苦噶嘛。咁啊前排咧就屋企人咧就要求咧就買兩支行山竹咧就可以俾佢行下山。咁於是咧我啊走咗上淘寶啦度睇啦。咁我就話你出面買唔好嘅，你嗰啲出面買嘅話咧就好貴嘅一支咁樣。咁我去淘寶咧就買了兩支翻嚟啦。咁啊，即係我細佬有份揀嘅咁。咁啊買翻嚟之後好開心，好平20支咁樣。係一翻到嚟之後咧，跟住屋企人咧出去呢個行東涌一條其實好平嘅一個山，都唔係山嚟嘅，真係好純粹行路咁啊。翻嚟斷曬呢度。系啦，咁就咁啊，所以都告诫大家咧，有啲嘢系唔系有啲嘢系可以值得买嘅，即系包括我个人觉得衫系可以买下嘅，因为衫咧就即系你最多唔啱咪抌啫嘛，系咪？不过有人就话喂，其实近排英镑平咧，咁你不如其实可以去其他网站都得，即系我自己见到其实有啲你唔淘宝嘅衫咧嘅质素真系即系一好参差嘅，但如果你去一啲外国嘅网站咧，有时候譬如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好似帮人卖广告，有一个叫 Yoox 啊嘅 Y O O X 啊个网站咧，佢系卖啲类似名牌嘅衫咁，但系咧佢有时候做特价，即系平得好紧要嘅，即系讲紧100一件名牌衫咁样，咁嗰啲又免运费又成，其实都可以用嘅嗰啲，咁啊冇啦，讲下即系趁住顺丰而家同淘寶打交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可以叫做即系试下其他嘅网站啦。咁啊，同埋咧就讲多个信息就系咧，即系呢个中国邮递咧都叫做叫大家呢个顺丰同埋咧淘宝咧就你个争端就快啲收工啦。如果唔系话影响到广大13亿嘅中国人，你谂下13亿嘅中国人唔淘宝系冇嘢好做噶，系你影响到佢哋淘宝嘅嗰个兴奋咧，其实系会影响国家安全噶嘛，系咪？ 咁好啦，我翻翻嚟咧，咁我哋首先讲啲即系小事先啦。咁啊，就讲到咧，黄世盏咧就要提到啊，就话咧而家咧就其实咧香港就讨论紧咧要加小巴嘅座位啊，系啦，咁就话咧小巴咧本身而家系16座噶嘛，咁啊而家就希望就加座位咧就可以载多啲人啦，咁啊。就其实有好多人咧都提议就话不如加到20个嘅，咁啊唔知点解咧就政府咧就好坚持咧要加到19个，即系唔知点解噶，咁亦都系罕见，亦都系好坚持咧就19个咧先系可以咧就为乘客叫做带来最大效益，咁啊唔知点解啦，咁但系说其实话要加座位已经讲咗30年噶啦，咁就。全港咧就原來有4300多架，即係紅 van 同綠 van 加埋有4300多架咧，咁都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咧，就要加座位，不過最後都加唔到，咁唔知今次加唔加到啦，係咁啊呢一節亦都可以講下咧一個呢兩日咧好即係好 hit 嘅一個話題啊，咁就係一個中學嘅課程指引裏邊咧就加咗一個叫做。即係基本法嘅教育咧，咁就希望取代一個國民嘅教育啊。咁啊，話說咧，就教育局咧就叫做更新咗一個叫做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嘅一樣嘢啦。咁就係講緊初中噶嚇，即係話初中嘅同學仔咧。就話咧，佢嘅中史科嘅課程咧，一定咧係要涵蓋基本法嘅。咁佢仲有其他科目嘅。咁總之咧，加埋咧就話，唔同嘅科目加埋咧，你就要至少加多51个小时嘅一個基本法嘅課程喺裏邊。系啦，咁就话特别咧最多嘅咧就系中史科嘅课程，中史科课程咧系要加到咧24个小时嘅。咁啊，即系咩为之多同少咧？你知唔知其实中史科咧成个课程啊吓，都讲紧100小时嘅啫。佢要讲到咧基本法咧嘅课程系要占佢嘅1/4啊吓，加到成为1/4啊。咁即系讲紧你读中史咧，我哋源远流长嘅5000年中国历史咧，其实讲紧咧系咪有1/4嘅时间都系讲紧基本法咧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荒谬啊吓，即系话而家大家系咪喺即系中史科咧，系已经成为另外一种国民教育咧，咁有啲人就喺度质疑吴克俭啦。咁啊，其实讲到咧就呢个教育局咧就发咗一条片出嚟咧，就系专系讲即系一个教材嘅指引啦。咁佢就讲到咧就话，喂，其实咧佢有个比喻嘅，就话其实中央政府咧就系校长，系啦。咁啊呢个。特区政府咧个首长就系班主任，咁所以咧所有班主任咧嘅即系嘅任命咧都系要由中央咧去委任嘅，系啦，咁就讲到咧成个。即系呢个基本法嘅嗰个就对于香港嚟讲系好紧要啦，咁样咁而家你见到呢一个人咧就叫做李浩然啦，系啦，喺荧幕上面见到呢个人叫李浩然咧，咁佢就系一个叫做基本法推广咩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咁啊仲有另一个委员咧就叫做谭乜鬼，喺之前咧就选一个选嗰个立法会功能组别咧，选教育嗰边咧输咗嘅一个建制派啦，系啦，咁佢咧就佢哋喺个片里面，其实我咧就 download 咗条片咧，想俾大家睇，不过咧因为格式嘅问题咧，就唔知点解播唔到嘅，其实可以睇一睇咧，就即系之后可以俾大家睇翻咧，就嗰段教材系点样嘅，其实都几无聊嘅，即系呢一个咧李浩然咧，你而家见到荧幕咧就好得意嘅，佢讲嗰啲咁嘅广东话好似唔系好正咁样，系啊，佢有少少似即系好似唔知学紧，可能我唔知讲第二种语言嚟，即系嚟好似一个外唔系外国人，可能一个内地人讲广东话嘅嗰种感觉，我唔知佢系唔系啦咁。咁佢咧就成个即系叫做教材嘅指引咧，都系讲紧基本法咧就分成唔同嘅 module 啦，咁就要教即系话由地理又要讲一讲啊，即系中国同香港嘅嗰个分界啊，咁亦都有讲下咧，即系即係基本法嗰個歷史啊，等等啦。咁其實究竟係咪有意思咧？咁當然就有好多人都好質疑啦。直情其實 有時候你咁樣睇啦，我會咁樣睇嘅，即係當然咧，中國歷史呢一個科目咧，其實咧已經俾呢個香港政府咧係搞到不聞不倫不類噶啦。即係如果你睇翻咧中國歷史呢一科咧，以前嚟講咧，即係講緊會考嘅年代咧，係約莫有二萬零個人咧係讀嘅，即係每年啊，每年有二萬零個人讀嘅。咁就一年咧，我俾個數字大家若果記得啦，因為我都係以前咧，我睇我寫文嘅時候記得有呢啲數字啦。咁就一年咧，若果咧有100,000個即係會考學生左右啦。咁咧就有25,000個左右咧就有讀中史嘅，係啦，即係有報有修讀中史嘅。咁但係啊，對唔住，一年有80,000個人左右，冇100,000個學生，有時時嘅，即係當然有時有啲年份多啲啦。咁就去到咧講緊 DSE 嘅時候咧，咁就好慘啦，因為 DSE 咧就選修科嘛，咁啊中史咧就唔再係一個即係文科一定要選修嘅科目啦，好多人可以文科搭理科咁樣讀咧，咁啊變咗做咧逐年咧中史科咧越嚟越多，越少人讀噶，咁啊變咗做由以前嘅可能25,000個人左右讀咧，變咗做8,000個人，最近都幾年好像只有7,000-6,000個而已，所以呢就即見得到中史的科已經沒落了。你還要呢，即這個是講高中的課程，你還要在初中的課程呢就叫做將四分一的時間就給了這些無謂的基本法，即其實你只有四分三的時間呢是講一些真正即整個中國的歷史，中國歷史還要是可能有一部分呢都是用來講一些香港的歷史，咁你其实咧，即系变咗做而家嘅小朋友咧，佢系由中一到去高中咧，可能接触咧真系中国历史嘅时间系好短嘅。咁究竟呢样嘢有冇意思咧？即系究竟呢样嘢系真系会增加你嘅国民认同感啊，定系减少紧咧？我就好质疑嘅，系啦。不过我唔知道香港政府可能就会觉得，哦，即系要令到大陆咧，即系有一种即系高兴喺度啦，咁啊，即系叫做做一啲擦鞋嘅行为咧，咁就所以先加咁多嘅基本法嘅課程落去啦，咁好啦，咁我哋講到呢一節咧，咁我哋陣間翻嚟再係啦，啊，咁我哋講埋呢樣嘢啦，咁就其實咧係我哋今年咧就亦都係嚟緊咧就會有呢個六四嘅集會啦，係啦，咁啊希望咧都呼籲咧即係大家嘅朋友咧都係去參與維園嘅集會啦，係啦，咁啊其實今年咧我哋即係講到六四嘅集會咧，其實咧就叫做咁多年來咧有一個。即係當然人數同埋咧認同感咧都有慢慢下降嘅一個跡象㗎嚇。咁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咧就發現咗咧，其實今年嚟講咧，有 22% 咧嘅受訪嘅市民咧就認為北京當年咧做嘅嘢嘅學生咧嘅做法有錯，咁係即係比咗上年係增加咗幾乎5%，係咧係93年以來咧嘅調查裏面最高噶，即係講緊話93年到而家咧，其實今年咧係有史以來最高，即係最多人係認為即係學生嘅錯係。即係比較大嘅嚇，咁就亦都係唔支持平反六四嘅受訪者咧，亦都係2006年以來新高。咁啊，調查亦都講到話，即係支持平反六四嘅人咧，得55% 啦，即比上年咧，即係鬧到火紅火熱嘅時候咧，仲要少多4%啊！咁啊，變咗做唔支持平反六四嘅受訪者就去到27%啦，咁亦都係咁多年來最高。咁所以咧，就即係或者大家可能有一種新嘅睇法喺度啦，即係喺呢一個即係對於六四嘅認同感裏面嚟講咧，係。可能在年青一代咧，同埋即係叫做即係經歷過六四嘅嗰一代咧，已經有一個鴻溝喺度啊。咁或者大家可能會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去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啦。第一可能係即係支聯會嘅一個。即係悼念嘅嗰個模式咧，可能令到大家有少少唔中意，即係令到年輕嘅人咧有另一種睇法啦，又唔中意啦。因為咧，其實講緊話支聯會嘅評分咧，係真係又係比上年仲要跌多3分啊！咁即係其實上年已經好低啦嚇，上年得46.9分，今年仲要再跌多3.2分啦。咁啊，仲要咧有。 四分一的受訪者受訪者即係 25% 的受訪者咧，係覺得應該要解散支聯會。咁其實係咪即係其實可能年輕人咧都會想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悼念六四咧？抑或係真係好似之前即係中大嗰個周樹峰啊，或者係之前港大嗰啲即係學生會會長咁樣咧，佢哋會覺得？直情係唔應該再悼念六四咧，係應該自己另外一壇去純粹討論一個其他國家嘅一件事啊？定係即係應該要攞呢一個以此為鑑，即係要希望係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悼念咧？咁我就會即係覺得大家都應該要繼續即係組合一種凝聚，凝聚一個即係對抗。對抗暴政的一種能量在這裡咯，係啦，即係不論你是想什麼都好啦，咁嗰樣嘢你一定要有個，即係六四是很多人啟蒙佢參與政治的一個即係轉捩點嚟嘅，咁亦都係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如果你冇咗六四咧，就冇咗一種共同對於。即係呢一個香港，其實係一件香港，亦都係有啟發性嘅事，亦都係如果冇咗六四嘅話，就會冇咗好多即係對於香港有感情嘅人咯。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如果有時間咧，聽日咧都要去參加呢個集會啊，後日 sorry 嚇，星期日係啦，六四嘅時候都要參加集會啦，係好，今集咧就叫做告一段落啦，咁啊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